4000015151 400001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叫李艳茹，是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即将退休的人员。下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有刘一达先生的最新著作《胡同范儿》里的一个章节《年味儿》。快该过春节了，我希望大家通过我的诵读能了解一下北京人过春节的那些老理儿。年味儿，过年讲究有年味儿。什么是年味儿？年有味道吗？当然有。所谓年味儿，就是过年的气氛。这种气氛有过节时的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的氛围装点，有人们忙着回家，忙着买年货的过节的心气儿，更有飘逸在城市大街小巷过年的味道。这种味道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但可以闻到的。比如家家户户准备过年炸的油香味儿，与孩子们放鞭炮的烟火味儿混合在一起的特有的味道，这些可视可闻的味道构成了无形的喜庆、热烈、祥和、期盼、和谐的年味儿。老北京人讲究一年必过三节两寿，三节包括五月初五端午节、8月15中秋节，还有春节。三节之中最重要的当属春节，也就是过大年。这个节日重不重要，您从这个大字上就能体会到。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17:03，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东边的环路，东二环以建国门桥为节点，南北双方向是车多的，还有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向行驶不畅，东四环的北段北向南受事故影响持续车多，堵车不堵心。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一块儿搜索一下京津冀有什么好玩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个片花说的还是有问题，我们还是知错就改的，是不是？ 我挺好的呀， 挺好的， 挺好的， 就是当然很真诚啊。关键是录的这个人啊，很真诚，很真诚。为什么说知错就改呢？因为上一次我们聊过年去哪儿玩，咱们搜索了一下，不仅是国内的，还有国外的，都聊了聊。然后有的朋友就说了，哎，你看考虑的不周到啊，好多朋友过年的时候不离开北京。甚至还有的很多外地的朋友会来北京玩 啊，对， 来这儿找亲戚，人家就不走了，对吧？你们倒是推荐点北京能玩的呀，过年期间能玩的呀，所以我们就特别及时的，马上的这一期节目，我们聊的就是过年，咱们京津冀不用太远的地儿，就这周围吧， 周边， 哎，周边有什么可玩的？ 哎，而且这些可玩的地方。年味儿浓不浓，有没有当地特色， 哎， 而且这种特色是不是够吸引人， 哎，而且好像是不是现在孩子们寒假是快放了吧， 基本上应该算是下一周就基本上都结束了， 下一周就基本上 这周已经所有的课都考完了都， 哦， 就是已经考试没事儿了。 那看来就是这个义务教育的这段时间他们是比较统一的，它不像大学，我大学有早的有晚的， 是 这个不太一样，有的大学好，一月中啊，有的就放了，有的晚的二月初才放，嚯，这参差不齐。 现在的话，我知道有的好多学生啊，就是还没等拿到成绩呢，考完试以后就请个假呀，例如什么的，就已经开始往外走了。 有没有没参加考试的就已经往外走了呢？ 这个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个胆儿不会那么肥的。 也有的再坚持一下，而且呢，人家在思考。究竟带不带女朋友回去呢？女朋友也想，哎呀，我这还上着学的，不回家合适吗？ 你这跳的有点远，我刚说的是义务教育的 啊，就你不是大学 了 吗？了今天看了一消息，说南方的可能小学、中学因为雪大的影响，可能会提前放假 啊。 南方的朋友们因为雪大的影响要提前放假。哎， 是我同学发的朋友圈，说杭州好像是杭州啊，因为他是杭州人，说因为那边要下大雪，所以幼儿园都放假了，就或者说叫停课了。 你说这算不算气人？你像北京咱们盼多长时间了，正是没雪。据我所知，你看往北走一点，前几上星就就前这星期前几天的日子就是延庆，像玉都山一带，哎，下雪了， 也算小雪，但是下雪是明显的 啊。对， 我看了朋友圈里人发的照片，哇，还不错。还不错。 然后那这两天我去趟南城，往南走奔霸州， 天津。 往南的话就是刚出北京，然后就开始有点小雪， 对对对对， 到了霸州那边雪就挺大了，挺厚的了。 河南已经很厚了。 对，我一开下了车以后，第一个动作就先抱了团雪呀，亲的，真是亲。 您想，我另外一个同学河南的，今天在朋友圈里发，就整个大家因为东南西北的都有。然后都开始晒一晒这个雪景啊和雪大雪小，然后东北的朋友，那你知道漠河的同学发的是拿一桶热水 啊，是是是， 瞬间 很时髦， 对对对， 漂亮， 哇，气得我呀30秒。然后另外杭州的、南京的，哦，人这钻雪球的，气死我了。我这儿好就最后就冰箱里头夸夸出来这些沫子，自己攒一个，只能是这样。 哎，反正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说不定到了过年的时候北京就下了呢， 特 也有可能， 是不是？ 天哪，真的，这个跟我小的时候就是一到春节都是放炮，那个时候哪说放炮的时候说要拿板砖垒着那二踢脚再点，那时候都是啪雪堆，把那个放在雪堆的尖上，这样都不用扶，啪一点正好冲天。 我觉得咱们那时候小时候因为穷，你看现在放炮哪有说一个都是一挂一挂的，一上千上几百头的，咱们那时候都给拆了，一根一根的插在雪里的放去， 小鞭儿都得一个一个来。 现在好多地儿不让放炮了，禁放啊， 是是是， 所以呢，有的人家就发明出来也想听那声啊，有的结婚的没办法，就 电子炮 现在都 low 了，弄穿一串气球，专门有一个那种东西，你就一拉中间那声噼啪啪啦噼啪啪啦，那些球的啪啪啪啪啪全都爆了，听起来声跟放炮一样。 那我觉得拉点易拉罐在车后头也行是吧？应该， 更闹腾。 正好咱们聊京津冀的时候，我也看你朋友圈了。你前两天你是去南边那儿是先感受一下，还是替大家先踩踩道去？ 我去那边啊，其实主要是看温泉去了。然后呢，我觉得北京啊，现在一到了这个冬的季节，一是看雪，一是看这就泡温泉了。北京雪是没有，那现在北京周边其实好多地儿大家都愿意去看冰。然后南城的话，这边温泉度假村其实比较多。为什么跑南城去？因为北京离北京市区近的，基本上能达到四五星的温泉度假村，你现在已经周末已经订不上房了。 啊，这么火呀？ 对呀。尤其是这种带私汤的，就是房间里带一私汤的，适合这种家人或者说大家对卫生要求比较高的这种房是太火了，而且还偏贵。但是相对来说，霸州那边的话其实也是温泉，号称叫温泉之乡，那边也有很多温泉度假村，相对来说可能稍微好一点儿。 就是现在定有可能还有。 对，像春节的话，但是你要说像这几个周末可能不一定了，但是春节应该还是有的。 好吧，今天呢咱们就提前的跟大家盘盘道，让这个京郊王海春带着我们一块儿啊，这个乐行京津冀，对不对？ 好。 尤其是在过年期间啊，帮您安排安排。如果您呢有什么过年期间的安排还不知道想去哪儿呢，来提问一下没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Summer 说了，我就是老师，中小学明天就结业了啊，然后就放假了。 所以说现在的话这几天就是开始好多家长就这星期开始琢磨去哪儿订房，去哪儿玩过春节。 哎，真是。 而且是最最大的，其实咱们中国人过春节最希望的是个聚这个字儿， 对， 团圆， 对， 就是所有现在什么样的房最火啊，就是那种小院还有那种小别墅，同时几家，我无论是家里人还是朋友聚会的形式的最火。 不光是这个，不是说现在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二月初，不是全都是各种大公司和小公司的这种所谓的团拜会，小型的联欢会，他们也希望找这么一个地方。 对，这个分几种，一种是那种大型的年会的，年会的基本上都是在春节之前的周末，所以之所以现在房紧，其实不完全是散客预定，更多的是一些公司这种年底的这种年会占的房是最大量的，但是春节期间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以散客为主了。 就跟那天我看了一个朋友写的一篇文章，当然呢里头带有很多苦涩的味道，就是说哎呀我现在特别不喜欢参加什么什么公司的相当于年底的联欢会，说第一呢公司特别忙，尤其到年底的时候，因为年底的时候其实最忙就干三件事，第一件事买新衣服啊，第二件事就是工作上本身，因为年底要收尾了嘛， 对， 要干的事儿特别多。第三呢，就是你得腾功夫，得弄年货呀，收拾屋子，这些都哇，好像蜂拥而至，所有的事儿都这样。但是公司还得说，哎，咱们哪天哪天要联欢啊，大家要分部门式的，要以自己部门的什么什么形式要演节目， 对， 我还得排练， 对， 我都快疯了。但是呢大家拧成一股劲儿，觉得年底了是应该大家一块儿团聚一下啊，热闹热闹。但是实际上大家热闹同时主要是为了抽奖。然后后来他们就把历次的这些活动罗列了一下，说真心话不想参与，不是说演戏或者说表演节目不喜欢，抽的那个东西完全不喜欢。说比如说好不容易二等奖抽着了，哎呀特开心。袜子一双，说这是什么鬼？这是啊！ 你都是什么行业呀、啊？真的是不行啊！ 你说一高大上的， 我上周周日的时候 啊，参与了一个， 参与了一个， 好， 哎，就跟一块乐。哎呀，那个人家跟我吐苦水， 哎， 说，哎呀，我们这一年不如一年。我说怎么了？不挺好的吗？你们抽奖倍儿好，什么食堂饭卡10000块钱。 哎呦我去， 这还是三等奖。 哎呦我去， 还有那个不是新马泰的，反正是出国游，大概合的多少钱的，而且是一家三口。 哎呦我去， 就是你去一家，最多仨人啊，就一家三口包你去，挺好的吧？ 好啊。 还说哎呦这不行了，你知道我们大前年发的一等奖是什么吗？直接送台车。 哎呦我去， 直接送台车，但是就是说你有无限使用权。 啊，就是但是不能归你， 公司买的， 对， 你随便开，开到你哪天辞职了，你得把这车交回来。意思是这样，那多爽啊！而且那个时候不光送这种车，什么小电动车也都送，小那个有一个小牛那个，特火那电动车刚出来的时候，人家就一下送了50多辆。我说哎呦，那确实今年是不行哈，都送饭卡了，确实差的是有点远。 不会自打一中了车以后，那个 HR 老找，哎，都第三年了，你还没辞呢。 我觉得维子你说的这个就是应该说是一个趋势，就是最早的时候，像90年的时候，或者说00年初的时候，大家都特别愿意去郊区开年会去。 对， 为什么呀？因为例如保龄、游泳、羽毛球、网球随便打，哎呦，大家都特别高兴。但是现在咱们国家应该说是越来越富了，大家越来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玩过了，相对来说对这个玩的东西没有那么强烈要求。还是奖品刺激啊。 是是，哎，不过孩子放假了还得提醒大家一声，就昨天我在录周末节目的时候看了一篇新闻，这篇新闻就是说那个在一个地库里头，大概地下2层或者地下3层，因为这地库里头特别大，然后呢停了好多那个电动汽车然后呢，那你想那肯定是租赁公司的呀，但是租赁公司就报警了，说我们这地库里停了几十辆电动汽车，哎，都有损毁，有刮了漆的，有车头已经撞掉了的，然后车屁股撞掉了，基本上都是，是这报警，是这个就是估值啊，就是所有这些车要都修了，大概20万， 哇， 说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公安人员到现场调监控录像，你知道最后发现是谁干的？ 幼儿园的 熊孩子， 是一10岁的孩子干的 啊， 一人干的。 10岁这孩子呢，他就是 一人扛了，还是真的一人干了？ 不，他是主导的 哦， 就是放假了没事了嘛， 对， 然后就下地库就发现，哎呦，有汽车，一开门，哎呦，拉开了，车钥匙还在里头， 哦， 打火，打着了，他自己开了。所以我就怀疑家里人或者是他玩的某款电动游戏一定就让他自己具有这个功能，但是呢他车技肯定不好， 是 就在地库开也不出去，10岁啊，开着特好，于是呢他就跟小伙伴说，来来，以后咱就地库玩吧，所以叫小伙伴就在底下玩，大家一块开开吧，哈，也凑合，开着开着就疯了，大家在地库里把他当碰碰车玩了，瞎了，这事儿就严重了，所以最后你想就把这些熊孩子家长都得找齐了， 对， 然后批评教育的同时你还得把这个车对吧也得给人修了， 但是这公司也有一定责任，他能把钥匙放， 对，当然是有责任了， 对， 所以就得提醒，就是你要放地库也得注意安全，同时这孩子也得在放假期间让他干点更有意义的事儿。 我觉得这个确实说得太对了，就是所有的孩子就是一放假期间一定要接受教育，而且一定要给他安排点活，千万别让他闲着，因为我也切身体会， 哎呦去， 小学一年级第一次上学，第一次放寒假，然后那时候没人管，没事，哎呦，没人管了，到时候可以随便玩了，然后没事就跳墙玩， 哎， 第二天放假，第二天腿给摔断了，跳断了，然后打了整整一寒假的石膏， 哦， 一下就老实了， 爸爸妈妈一下就放心了。这就哪儿也去不了了吧， 拖了，拖着腿，拖着石膏，满我们那大院溜着，还爬山呢。小时候废，没办法。 得亏那时候没车呀，真是，要不你给开出去了就。 不过孩子可以再多说两句，就是孩子都得有暑假作业嘛。 对。 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是幸福的。现在孩子就是，如果要是他遇到一个好老师，我觉得，他对某一科的学习的热衷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说现在的孩子们幸福的程度就是某学校人老师几个老师攒在一起，大家一块儿留书寒假作业商量好的，比如说语文老师说这样啊，今年呢咱们的寒假作业，哎，也别做什么寒假那大本啊什么的，没有意义啊，读点有意义的书啊什么的就 OK 了，同时啊，那个咱们呢这学期一共学了多少多少首古诗啊，关于这个诗面怎么解释几言的我都给大家讲过了，好了， 那教大家的作业呢，就是在今年年三十的时候，大家要写一首七言的藏头的诗，然后都发给我，这就是你的语文的寒假作业 哦。 然后数学老师说了，好了，数学我们的题目是这样的，我们今年学的公式是什么什么，按照我今年教给大家的，大家可以做一个跟数学有关系的一个类似于Excel 的表格，就是自动生成的这种，比如说大数据似的，类似于比如说出行的人是多少啊，出去玩的是多少，但是一定是跟春节有关系的， 是 做一个就算是数学的寒假作业啊，类似这种， 哦， 哇，好有意思， 哦， 真的， 嗯， 对，现在的我没说，我看看我们家姑娘的那些出的那些题，无论是语文的、数学的还是地理的，我觉得都特别特别有意思，或者说特别活。他并不是告诉你课文里那些东西你写抄了多少字儿，完了写多少道题，不是，他都联系好多实际和现在正发生的好多事儿，他都给你联系起来。哎，我觉得这个就对孩子的这思维肯定有极大的变化，跟以前不一样了。 是的，对，好了，关于教育的问题，希望大家关注我们隔壁的频率，教育面对面讲。好。 对啊，他们可能更头疼，是吧？ 是。 好，这个今天咱们还回到咱们的主题啊。 对， 这个带着玩去，我觉得孩子们也都辛苦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这个爸妈好不容易明天不就放假了吗？是吧？可能很多学校放假，那个带着孩子们，咱可以先去玩一玩，对吧？可能不知道您的安排是什么，有的可能就是我节前带着孩子我出去玩一趟，然后节中呢可能就要串亲戚了，没工夫玩了，然后节后呢我又是开始上班了，还有的呢可能我就趁着这个春节期间我要出去玩去，那时候可能大家都忙着串亲戚，相对是不是人少点，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节后再出去玩，那一定就是算是淡季吧， 错峰， 这个看怎么看，就是说您说春节期间人会少，看什么概念，例如咱们城里的交通，那一定是人少了，一定开车就倍儿爽的感觉。 嗯， 但是例如您要是说去一些比较重要的庙会，这人肯定也不会太少。 嗯， 如果要是以春节期间的订房，就是度假的感觉来说，一定最火的时间是从初二、初三是最火的，然后再其次是初一到初四，然后初五、初六和三十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现在三十这天有点特殊，以前三十大家都不出来，但是现在正好相反，因为好多的夫妻也好或者什么也好，都是会考虑我到底是回爸家还是回哪个爸家哪个妈家， 嗯， 没办法的时候三十晚上一块儿出来，也是去郊区度假，这个现在也是一个趋势， 为了两边谁都不 平衡， 对， 平衡， 是是是是。 所以说反正我觉得春节期间啊，我觉得可去的地儿有很多啊， 嗯， 我觉得一种我觉得郊区也有很多的类似的庙会， 嗯， 可以去，然后还有好多的那种节日，例如那个我觉得每年的就是正月十五左右郊区好多村子的那种活动，我觉得特别吸引人， 比如说 例如门头沟的有一个村，有两个村子，它叫从千军台村到那个庄头村，那两个村子之间，每年正月十五的时候，他们都会做那个中幡表演，他们会就扛着很多幡，有大概四五十个幡，这个幡上都有不同的名字，有 是代表他们那个班的人的名字吗？因为我记得就是这种耍幡的。我记得有一电视剧叫真三儿啊，还是叫什么？ 对，那是在室内的有一个，对。然后那个是在那个门头沟这边，他们的幡会的话，就是首先那个每个幡可能代表了有村儿的，有这个什么，例如小车会啊，什么什么会的呀，还有各种各路神仙的，就各种各样的都有。 就是传统的。 对，都是传统的，而且呢，那边的无论是大爷也好，还是大妈也好，尤其是大妈们，化妆的极其的艳丽。然后我觉得就在那种就是很一片潇洒的就这种很萧条的那种感觉下，那种艳丽的那种节日气氛，而且他们在跳起舞，打起那个锣鼓来，然后唱起那种歌来着，然后走，哎，我觉得特别有气氛。那条路的话他们能走，反正来回的话应该是半天的时间，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两天， 这么热闹， 非常热闹。而且如果你要想去看的话，一定要早走，一定就是越早越好， 要不然人多的进不去。 你 就不只是说你进去看这一条翻的这个赶翻走不看不到，你可能离这村很远，你的车就进不去了。 哦， 所以如果你要是想例如九十点钟你说早上起来八九点钟再走到了山里头就十点钟左右的时候，你极有可能得自己先步行个两三公里你才能到这村里头去。 那跟你在老家那边参与的、 那 个、那 不一样 啊。不一样， 我也差不多吧。 但是他在老家参与那个就是他自己得办上然后就开始。 对对对对，就是在村里边我们自己的那个人不多。 那外面的人会来看吗？ 外边的人也相对少，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大集是旁边的好多区县包括市里的都会来，那个就是不光是说把车放外边走个两三公里啊、 嗯、 那个是就车放在另外一个县里边、 哦、 然后从这个县里边的人群开始集结一块走着去到另一个县里边，是这样，大概得走个十公里左右吧。 而且村里的人相互都比较认识， 对， 或者说都是亲戚、嗯、或者什么可以自己都参与、嗯、办上，比如说那个下面去了，然后长辈就直接跟老三过来把胖娃娃那带上带上，就在前头开始走、 哎、 这不用练练吗？上来就能走吗？ 哎呦，从小就开始 啊、 哦、非常小的时候，最小的时候是站人家肩膀上 啊、 哦、就是人家那个是踩高跷还是干嘛的，然后在我身上绑一棍儿，我就站他肩膀上，那是最小的时候、 哎、我觉得这个还真就北京的话，北京属于北京地儿不行，但是那个离北京不远的地儿就是开车三小时的玉县，每年春节的时候这个活动就特别的火， 往北边走。 对，因为那个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这个孩子能参与，后来我就去那儿呢看了以后，他们叫社火， 对， 哎，好多的孩子就是像你说的，他们就能站得住，我都那么高，他们也不害怕， 绑着呢。 对，是啊，但是我觉得小孩 吃饭都得喂，都不紧，是 吧？一旦下来就上不去了。 而且那小孩的话，而且还有那种大的那个车上，好多小孩扮的特别好看、 啊， 然后呢，那个又做了好多动作，我们都底下都能看，包括踩高跷的，包括那些舞狮子的，你要愿意的话，可以小孩合影，因为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挺好，就是说孩子参与的这种活动， 对， 我觉得特别好玩， 嗯，特别有意思，嗯，好，说起孩子了，刚刚你们聊学生啊，有一个真的学生过来了啊，人家说了，说我是从西城的一个一般的学校考到了北京八中的高中部， 对，好学校， 好学校啊，结果呢，哎呀，原来我是学霸，现在成学渣了。但是我是在实验班里边， 嗯， 所谓实验班里边他的排名可能是不是特别好，自己不太满意，我正准备绝地反击。 那天我觉得有一个特让我生气的，我们有一同事他们家孩子说老着急着急，我说着什么急啊，他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以前都得第一，现在都第二第三了，哎又给我气的，我说这有什么呢， 没事，你问对人了啊，这边有三个学渣可以指导你。你先进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接着聊。 福犬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中关村店26日至大年29，满300最高减150元，逢5、6日满2000再赠2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 L 超值换新上市，全系七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0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 L， 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即日起至2018年3月5日，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举办百设万种图书优惠大联展活动，期间购展销图书满百赠50，满50赠20，详见各店海报。 有惠年货迎新大狂欢，1月27至28扫货日活动，品类低至4.9折起，万种商品狂降2天，部分门店营业至24点，来有辉把年味带回家，迷生超市百姓永辉。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爷爷奶奶给您们拜年了。 给您们拜年了。 拜年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是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 春节将至，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提前给您拜年，祝您家庭幸福。 八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 2月2日至21日，这里有新春市集、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张工您好。 主持人你好。 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好，那么北京今天的天气也夜间天气一个晴为主，这个最低气温在-11度，跟今天早晨差不多，寒冷的程度也差不多。那么未来三天呢，北京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估计在27号的傍晚到夜间天空云量会多一些。风力不大，只是呢27号的后半夜到28号白天有3-4级的偏北风，那个气温看来在回升之中。未来三天呢，最高气温由现在的-3度到28号的时候上升到-1度，最低气温由-11度到28号的回升到-8度，那么这个感觉寒冷的程度会有所减轻。另外来看，由于扩散条件的有所转差，就是明天的傍晚到27号的夜间，能见度呢会有所转差，那么南部东部地区感觉要明显一些，不过28号很快就好转了。总来看，北京这个天气是应该说天气还是不错的。华北大部分地区呢，和东北大部分地区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也在回升之中。重点呢还是关注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以及这个山西的中南部和华东、华中，以及西南部像贵州这一带的天气。那么主要还是华中，和华东的大部分地方，这些地方的降雪天气了。应该说这个中东部这个强降雪已经持续好几天了，那么这个冻雨啊、雨夹雪啊，目前正在持续。那么今天白天这么已经过去了，到今天夜间这个时间应该是再次降雪这个高峰期。那么明天开始了看这个降雪呢，雨夹雪有所减弱，但持续的时间还有2天的时间，估计得到28号的那么夜间才能逐渐结束。那么伴随着这个降雪区的进一步向南推进，像这个江西的大部分地区和福建的北部也会有一些雨夹雪天气。这个连日的降雪带来了，我看一下有些情况带来了接近一百条高速公路封闭，那么长三角这个地区啊，有560多个航班取消延误，那么机场临时关闭，有些高铁停运。那么我看着湖北啊，遭遇今年是第二场这个大雪暴雪，像武汉这个地方遭遇了冻雨，我看这个腊梅啊，它变成了冰梅。这个南京这个地区看来这个雪也很大，现在的积雪深度已经达到了这个16厘米，预计这个积雪深度还会进一步的增厚到25到30个厘米。这个持续的降雪降温导致了这个地面这个温度零度线不断地向南推进，致使这个湖南像贵州这些地方的这个冻雨啊和结冰啊这个区域增多，这个部分的道路出现了这个轮胎啊打滑的这个现象。像这种冻雨这种道路的这个结冰啊，有时啊它在当地看有时候看着不这么明显，薄薄的一层，但是它容易被忽视， 引发这个交通事故，那么到这些地区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慢行。总之来看呢，就是像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这一带的积雪，降雪的持续，积雪的深度也会增厚，那么这些情况会进一步的影响到交通安全。另外就是注意的是啊，那么就是西北地区的东部，像陕西，还有华北的中南部，像山西的中南部、华中、华东，这个大部分地区以及贵州的部分地区，现在处在道路结冰、积雪这个预警信号之中。那么在这些地区的朋友或者去这些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当地的这种天气的信息，以免造成这个带来一些安全方面的影响。主持人， 好的，特别感谢张工的详细的介绍以及提示，谢谢您。那我们明天继续连线，再见。 好，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南三环杨桥下路口马家铺东路的出城方向车比较多，还有建外大街的一线进城方向呢，也是车多排队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刚刚在建国门桥区进城方向有一个短暂的控制措施，现在已经解除了，所以请大家稍后耐心一些。京沪高速呢，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也是车比较多的。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刚才听着这个张工的介绍啊，就好恍惚的感觉。那边又是冻雨，又是雪，因为积雪，雪积的比较厚，100多条高速公路都封闭了。我说这原来不都是我们这儿的事吗？那边最多也就是个冻雨。哎呀，好吧，反正但是我觉得张工提示的非常对啊，因为现在如果有一些朋友可能牵扯到提前的要回家了， 对， 返乡了，这时候他们可能会提前走，尤其在北京打工的一些朋友们，南方的朋友要回家，这个时候您一定要注意安全了。而且这个时候我建议您选择比如说是像铁路或者说像飞机这样的会相对靠谱一些。公路建议您谨慎选择，因为到南方那边呢，本身它的山区的路况比较多啊， 对， 再加上这种天气条件不是特别好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意外发生，所以建议您这个一定要小心，尤其是自己开车回去的。 而且包括经验的问题，我那天看了一则消息，就是说一个南方的大车司机，因为他经常在南方跑长途，所以很少到北方，然后还是在南方开哟。南方下大雪了，而且冷，当然了，在路上开得很小心。然后呢，他到了一个相当于驿站吧，他得吃个饭啊，歇会儿啊。于是他又把车呢停在那个餐馆的边上了，但是这个餐馆边上吧，他停的那地儿呢，正好是人家那个厨房烟囱的外头，那你想烟囱外头可能出来的都是热气啊，一熏，过了一宿。他整个的车变成冰车了， 好， 从头到尾一辆卡车变成冰车了。我的天啊，那是他连打火根本都打不着了。 真好。不是我这意思 景色真好，是吧？ 挺有意思，挺有意思。 这事儿我觉得也得，就即使是没下雪也得有小心。 嗯， 就是昨天我不是到那个巴州那边嘛，有一个圣方古镇，这个呢也有一定的名气。然后我其实特喜欢它里面，它那个镇里头那些古的那个街道，那街道里头卖那种各种各样的年货。过春节了嘛，大家都来弄年货的。 嗯， 然后我觉得，但是有一点吓我一跳，就是它那个房檐上。因为冷，它都有那个冰溜子。咱们小时候，那小时候那冰现在都看不见了。突然那根掉了， 哎呦， 然后砸到肩膀上了。 哇！ 当然了，还幸亏不大，那个房也不是很高，是平房。但是有时候如果你要是在那个稍微高的楼的话，走路边走的时候，这事儿还真得小心，真要掉下来还是很危险的。 是， 好怀念呀，越说越怀念了啊！ 我们小时候都揪下来得舔舔，得吃了。 我们继续盼着北京城的雪吧。 是， 还是那句话，说不定等到过年的时候，咱那雪就下来了呢，是吧？ 对， 而且要跟大家张罗一下，春节期间的时候，或者说春节之前之后，大家去哪玩？而且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北京周边的京津冀地区的有什么好玩的。 是的，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问的、想聊的，咱们都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要不咱先回答个问题， 您说。 有一位是这个啊样说了，说春哥啊，这周六我想带着父母出去转转，就一天的行程，给我推荐一下呗。不知道您这一天的行程是在外边住一晚上然后就回来，还是我当天去当天回啊？ 我觉得是当天去当天回。 哦， 如果是老年人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有几种形式。如果是北方的人的话，老头老太太，例如没怎么出过北京或者怎么样的，他会不会喜欢，例如现在比较火的密云的古北水镇，一日游，因为它里边有冰雪的一些项目，而且它有很多江南的水乡的那小桥流水的感觉，而且呢，它里边的吃的东西还特别多，晚上呢还有个灯光秀，如果愿意的话，反正早上去，晚上回，一天是可以的。这个呢，相对的主要是说不累啊，你都在一个城里头走。还有的话就是你可以设计一些泡温泉啊，例如在小汤山一带那有很多的温泉暖村了，例如龙脉啊、九华啊，反正一堆。然后那边呢还有一些如果要那条路这顺那个再往东，那边有一个专门的花卉的一个养殖基地，那里边各种兰花还有菊花，好多花，冬天特别漂亮，而且不用花钱。因为它是养殖基地，它其实是为了卖的，你要买你可以买，不买的话你可以随便看。诶，我觉得这种老人可能也会比较喜欢。如果再要是愿意的话，例如像七彩蝶园这种地儿，它里头在冬天能看到蝴蝶，老人也会觉得很新鲜啊，然后又能泡温泉又能转转，这样地儿我觉得也还适合老人。 对，好。 对，因为先是我还担心怕春哥说哎，可以去延庆看冰灯啊！我想，有点冷，真的有点冷，就尤其是这两天，就突然之间早上起来都零下十来度了。我天，那小风跟小刀子似的，那真是有点冷。 确实非常冷，但是说实话，老人还真挺喜欢。我不认为老人可能能怕到那个冷的那个份儿上，只要你多穿衣服，老人跟孩子在一块儿。永远高兴， 是的， 他只要心情好，没事 啊。 是的 啊。再来看一下红叶子的问题，说这个问大家一事儿啊，你们知道不知道北京周边有室内私汤的，再加上麻将桌的酒店吗？ 室内私汤， 还得有麻将桌， 就 是要上面扶着的那种吗？是在私汤里边泡打麻将那种是吗？ 不安全啊，这样 啊， 这样。 可能会有人炸糊，你知道吗？ 炸糊 啊，全飘着啊。 是这样，室内私汤是有的，反正比较有名的像崇文园，但是在室内私汤你要放一麻将机的话，可能没那么大地儿，不太容易。还有一种的话是那种小院，就不知道它多少人啊。像例如一泉休闲会所，它是八间房，带一个室内温泉，带一个室外温泉，有两个公共温泉池，而且它自己有自己的棋牌室，有自己的卡拉OK厅，有自己的餐厅， 就所有东西你都可以在一块儿，但是那你要俩人。啊，这是起码四个人是吧？ 当 起码四个人， 这凑一桌的嘛，对吧？ 所以那个呢，反正也是可以，正好如果你要是有几家朋友一块儿包一个院，还是可以的。嗯， 挺好，挺好。嗯，就是咱们在上节最后不是讲到了，就是大吉， 嗯 啊，就是那个。包括我说小胖他们老家，然后他自己带上那个大娃娃头就跟着一块扭的那些，然后就是有人大海就说了，说那个耍翻的那地儿叫庄户村是吗？ 对，庄户村和千军台村他们俩之间在门头沟，你应该走109国道就能过去， 就还是沿着两山之间那条路往里走呗。 是，就是，但是有一个拐弯的地方你要注意，它奔左拐，那上面都有指示牌，你可以看得见。 好好 哦，说打翻的往这儿拐是 是，看 村名，有村名的指示牌就可以。 就是那个翻啊，就是因为特别高嘛，不好练。就是我们台同事曾经去采访，然后回来以后，我就听他们采访的那个素材，听完了以后，我觉得哇，真的是不容易，就是。就当初练的时候，就是为了不扰民，或者说为了怕人家觉得，哎，你别在我边上练，太危险。因为你开始练的时候，他但凡倒了呢，那大麻辣杆子那么高， 是 那么沉，所以他们一般都在自己家院里头挖一个特深的坑， 站在底下， 自己到坑里头， 那得挖多高啊？ 这所以自己拿小梯子再上来呀，然后在坑里头。自己在练这个， 这可能是祖辈踩出来的，你知道吧？跟少林寺那个练功房似的。 就是他怎么倒，他也倒在坑里，他不能倒出来。或者说你在院外头的人根本就看不见这个杆子头，他都在院子里头，而且在坑里头。 哦， 那肯定太专业了。我觉得咱们都可能悬，它全石头，都不好往下挖呀。 不，我的意思是，人家练是怎么练？ 练家子。 等最后展示给大家，当然就不一样。 哦，那可能是海拔有问题，说不定还头晕呢。一出来，哎呦，不行，空气有些稀薄。 另外一位，兔子脸圆圆，他就说了，刚才春哥说的那个造火的那个，他说他看过，正好赶上是初五，哇，特热闹。小娃娃们一个一个画的都跟年画似的， 没错， 哎呀， 没错，特漂亮， 特好玩。 嗯，社火， 啊、哦，对对，社火，社火，社火。 哦， 哎呀，有意思。 而且我觉得啊，去禹县的话，它不只是说看社火，它是其实可以做成一个线路，啊、都可以看，年味都比较强。就是那边的话，首先那边的古民居，还有那个他们那有一个玉皇阁，那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一定都得去看看。再加上最有名最有名的它的。打树花，打树花也分，就是说，一般看的，就我们最早的时候去看打树花的时候，它都是室外的，真是也是透骨的凉，你恨不得把那鞋底放在那个炉子上都烤化了，自己都感觉有点热，就那种感觉，真是那样，真是那样。但是现在呢，不只是那个，它还有一个室内的这个打树花的，哎，两项都在一块儿，都在那一个镇里头，你可以选择一下，你要想看原滋原味，就看那室外的。如果你要想舒服一点，就可以看室内的，还有表演。哎，我觉得这都可以。再有一个就是看打树花，例如这现在好像都是有个习惯了，到春节什么的就去那地儿过年，号称禹县过大年嘛。但实际上打树花现在在北京也有，就在延庆，就是还没到县城，县城南边一点儿就有一片是能看打树花的地儿。如果你要是嫌远或者希望方便点的话，完全可以在延庆就搞定。看大树花了， 哎，刚刚您说那打树花也好，那打树花有近的了，延庆不到就可以看着了， 没错。 像社火的话，春节期间像北京里边能看着吗？ 像北京里头，其实所谓的社火呢，就是村民自发组织的各种游艺的小 对呀、 队，应该队伍这种。其实北京的话，类似的话，应该说庙会有，但是那么长时间那么一大片的，可能因为在禹县的话，它是整个大广场上，一片全都是。然后在北京的庙会一定会有，但是可能面积没那么大。 对， 就是场面没那么大哈。 对对对、 哦， 而且的话就是那种乡土的氛围，在人家的地儿看这种原滋原味的这种感觉会更强烈一些。 嗯，好，再来看一下董静的问题，他说父母老两口要去台儿庄玩，住几天合适？那边有什么好玩的呢？ 具体好，因为台儿庄那地儿我还真没去过，但是那个地儿不算太远，应该三天之内我觉得都可以。 孙 国彪， 他说之前好像在节目当中听过，说是从通州坐火车十来块钱的车票钱，然后能到一个赶大集的地儿，是在哪儿呢？ 那赶大集的我还真不知道，因为但是那个上过一次电视节目，所以特别火。但是我记得的话，应该是奔那个兴隆赶大集，那也有火车。哎，那个好多人专门去跑兴隆去赶大集去。而且对我来说，因为我经常在山村里转，就是快过年前的这几个集最好去看看，特别特别的热闹。 嗯， 而且的话，它其实这个你为什么会热闹呢？就是它特别红火，卖那种春联的，然后那个福字儿的，然后整条街上都是，而且那个他们卖的衣服都是那种特别花里胡哨的那种衣服。 嗯， 啊，包括他的一些牛羊肉什么的，都是当街上放着，就是一看就特别热闹，特别那个热气腾腾的，大妈大爷然后带着孩子抱着孩子满大街串的那种。然后你要想他往往就在主路上，而所以说你要想穿过那条路痛苦死了。但是你要去那玩，我觉得无论是自己的父母也好，还是媳妇孩子也好，一定特别能感受到那种热闹的气氛。 嗯，哎，都是哪儿啊？ 嗯，我觉得像河北的这种地儿特别特别多。 嗯， 然后北京的话像密云那个火车站那边，其实那个长途汽车站那边有一个大集，然后在昌平哪个村来着？我现在记不清楚了。但是你所有这些村几乎都会有一些这种节事，但是你去之前最好先问一下，因为它不是每天都开。 对对对。 啊，你要问清它是哪天，每个村和每个村是俩村挨着都不一样。 嗯。 啊，因为他们都得要岔着来。 嗯，我们家那边啊，一般都是，比如说大年进入到腊月二十的时候，开始就这些集开始出现了。最火的是就是三十的前三天，就是二十七八的那时候开始特别火，就是所有的人都开始出来买和卖。那个时候的东西相对也便宜， 对， 而且现在逛集跟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之前是真的买东西啊，现在更多的是感受一下那个气氛。 对， 你去逛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我的妈呀，你这东西都哪儿进来的呀？好几十年没见过的东西，就发现你小时候那些东西在那儿还有卖的，包括卖那种小孩穿的棉裤，就开裆的那种棉裤，就您说的做的特花里胡哨的啊， 是， 就那边都有，特别有意思。 对，所以说我觉得不一定买什么东西，首先它有一些土特产，我觉得你可以买啊， 对对对， 然后剩下其他的一些东西可能真是好用不着，但是拍照片特漂亮， 啊， 五颜六色呀。 是是， 哎呀， 嗯，再来看一下这个十月十日说这个春节小长假期间啊，我准备开车自驾游去，设计的是五六天的时间，带一个五岁的孩子，您有什么线路的推荐吗？ 如果五六天，如果你要是，其实五六天时间都比较长了，你完全河北啊、山西啊、包括天津啊都可以绕圈了。嗯，如果要是说一个比较简单的，又暖和的，例如从北京奔延庆就走京藏，然后再怀来泡温泉，然后看看那个像那现在保存最好的古驿站鸡鸣驿，然后从鸡鸣驿再往下走那个宣大高速奔玉县，刚才我说的社火呀、大树花呀，你都可以看，然后再接着往南，然后可以到那个飞狐峪，这是那个太行八行之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而且景色特漂亮，而是免费的，你是穿过，开车穿过去以后，然后到涞源这边，如果你要愿意的话，可以去看看白石山，景色冬天也很漂亮。然后从白石山你接着再往东，就刚才我说的可以到霸州，然后那边呢也有好多的温泉大村，例如像明汤也好，或者说是那个玫瑰庄园也好，然后都挺适合孩子的。包括我刚才说的去的那个圣方古镇，它也有一些年货，那边的张家大院啊、王家大院啊，还有它的那边的博物馆啊、玉皇阁也都很漂亮啊，魁星楼，然后从那边然后再回北京。如果你要有时间再富裕的话，你当然顺便你可以再往天津走， 嗯， 然后那边呢你可以看例如那边的塘沽附近的极地海洋馆呀、基辅号啊，然后那边也有像滨海一号什么的，也都有一些春节的活动，然后再回北京，听个相声再回北京， 嗯， 就比较完美了。 嗯，好啊，这个今天咱们聊的是春节期间在北京周边啊，不出北京或者说京津冀啊这附近， 有什么好玩的，有一些推荐。您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回来咱们接着聊啊，刚刚呢推荐了一个线路，就是往山里扎的， 应该说绕着北京的西北，从北奔西再奔南，然后绕回来，再从东边回来。 哎，像这个春节期间啊，大冬天的，山里边的人会多吗？ 看怎么样的一个山里了。相对来说，山里头肯定要，因为没有景区，都几乎都关了，好多景区，尤其漂亮的一些山里的景区，会少很多。是度假村人会多，但是景区或者村里人不会太多。但是要例如你像赶上，例如那个耍帆的帆会期间，那肯定堵。要说到那儿堵，还有一个地儿也是十五的时候特别特别火的一个地方，是怀柔。怀柔有一个村叫杨树底下这村，这个村的话，每年到十五的时候，就是一般13到15号左右吧，反正每年基本上都这个时间期段，它会有连巧饭。然后连巧饭那什么呀？我觉得就是特别壮观，是什么呀？就是一下80口大铁锅，就村头从那头到那头，然后猪肉粉条啊，什么那个红米红豆饭呀、啊，什么之类的，大白菜什么的，落一堆，真是看着很壮观。然后 随便吃啊？ 不，你进村得交钱。 以前是随便吃的，但是后来 随便吃的人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就不能随便了。 我不知道今年多少钱，反正往年我记得当时是20块钱，是你管够， 就是自助餐呗。 他也不叫自助，你不是说自己、 端着盘儿， 你端着碗过去 是吧？ 然后夸人家给你盛好，都是所有的人都一样的菜，都一模一样的菜。你端完了，你就到边上吃去， 吃个乐。 你要是说还没吃够，你可以接着再盛。但是你不能说是那个。 对，你守着那大烩菜或者守着那方块肉，您不走那不行是吧？ 好，一看。小胖快封杀了这个人，20他吃3盘了。 而且他们这个也是都有一些仪式的，包括会找一个村里的一个长者会唱一些曲儿啊什么之类的。 对， 都有说法，而且挺好玩的。 就跟你说你吃那个村里的那个是一样的吗？ 有点类似， 是吧？ 有点类似。我们过去就是逛完这个社火啊，我们那时候叫走庙会。然后呢逛完这个庙会之后，全弄完了之后，我们去一家，一般都是去村支书他们家。然后呢比如说什么会计啊什么的，那时候村里的会计是什么呀，就是他会首先会算账，加减乘除人家会啊，乘除可能都用不上，就是加减人家算得好。其次就是做饭好，就当会计。一般我们干完这个事儿呢，就去村支书家，村支书呢买肉买东西，弄完了之后呢，就是村支书的老婆啊，村长夫人就啪把肉全弄好了，会计炒完了，我们这一帮人就一起在他们家吃，也是一大锅一大锅一大锅，一般都是3个大锅。 那谁出钱啊？这样 村支书出、 村支书 公款消费， 不是，反正一年就这一回， 基金 。 啊，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京津冀啊，春节期间有什么好玩的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块儿互动，也可以聊一聊您觉得好玩的啊，曾经玩过的觉得不错的地儿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CHWL876。 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主人不要啊， 大过节的聚会多，你提醒的好，还是叫代驾师傅吧。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作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代驾师傅马上就来送咱们回家啦。 买车险买的就是服务和保障，我只信赖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网点多，服务好，400-1234567，我身边的保险管家。 400-1234567。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 L 超值换新上市，

1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嘉宾京郊王海春。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咱们聊的是春节，咱们不出北京，或者别跑太远啊，在北京周边咱们找一地儿玩一玩啊。很多朋友都说要去清迈啊，清迈有点远，还说这，谁去过清迈？你们？ 路过过， 我也是。 但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大卫说了，他一家三口要带着孩子一块去清迈玩。这我有两个方式啊，就是自由行没问题。然后第一种方式呢，你可以上网去搜一些攻略，这个是挺好，因为它是一个内陆的地方，而且到那儿呢，反正平时日子是一个相对比较清静的地方，当然过节的时候不好说。然后再其次呢，我知道清迈是出美女的地方，因为泰国每年在选美比赛当中永远脱颖而出的那前几位都是清迈的。 这事儿你怎么那么清楚啊？ 哎呦，都是看帖子看的。 哦，明白了。 对，这是哈 啊，哦，真的是选那个女吗？ 真的。 哦，真是 真女。 哎，真的真的真的。然后另外呢，我觉得您可以下一个软件啊，我并不是推广这个软件啊，不是推广这个软件 啊， 就这个软件叫猫图鹰，你可以下载这个，因为这个我在国外的时候是挺好的。 对，比较方便。 哎，对对对，就是它的真实度要比咱们在国内使的某个跟它类似的那个的真实度要高很多。那真是很真实的，所以您到那边以后啪一点开它，这个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包括做个足底的什么的，口碑比较高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大概多少钱的，它那上的说都靠谱，还是不错的。 我还以为你说关注一下清迈吃喝玩乐购 啊。有吗？ 估计也有啊。笑笑妈说了，打算去河北逛一逛雄安新区、石家庄、保定。哎，顺便问一下，保定那个冰雪嘉年华怎么样？ 我还真不知道保定市的冰雪嘉年华啊。我知道在那个狼牙山，它也属于保定。 对， 那块有一个冰雪嘉年华，据说做的比较大。但是保定市区我还真不太清楚。但是一般去保定市区都是看什么古莲花池啊。就是看那些应该是比较多一些吧。 保定我去过的次数还蛮多的。里边那嘉年华不知道啊。就是那些古迹啊我都看过，那名胜古迹。我觉得就是你经常咱们玩北京的这些名胜古迹的朋友们，可能去那边我觉得就可能可玩的不多了。最多也就在那儿吃一个火烧。对吧，剩下的就是可能他说的那个嘉年华就是您说的狼牙山的那个嘉年华。因为保定市区我开着车也算是 都转 过了，也没有看到过特别大的一个所谓的嘉年华的一个地方啊。 所以说反正这种戏雪形式的乐园肯定是北京周边的要规模也更不是准，就是相对来说要好得多。如果是保定市的话，其实有些古迹应该是可以看一看。 对，比如清西陵啊。 对，那个清西陵， 狼牙山啊。狼牙山我正经爬到顶上过。 爬上去的吗？ 我爬上没坐缆车，哎，真的还挺累的。 那我觉得您挺自虐的，那挺陡的那个路，我觉得。 那是真爬上去了，真的真的真的。 然后包括那个如果愿意的话，反正白洋淀这边也行，现在有些冰上的一些项目。而且那白洋淀地区温泉也特别多，你要愿意可以泡泡温泉。包括石家庄那边也是，石家庄那边其实白鹿温泉什么的也挺多，然后愿意的话带孩子的话还可以看看赵州桥。也都在那石家庄那一带，就这一圈都可以走。 就那边也不容易，就是白洋淀那边，就我认识的一个好朋友，当然他现在已经很厉害了啊，在那边开度假村了，而且度假村开得很大，据说在一个小岛上，我从来没去过。但是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是当地人，最开始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们一块儿吃饭的时候瞎聊天，然后就说他当初最开始的时候，哇，那真的是很辛苦。比如说到了冬天的时候，为了给家里就是赚一些钱，然后比如说有人去那边旅游啊或者什么，然后他自己做的那种类似于小爬犁似的，然后人家比如说哎我要吃柴锅鱼，大哥等着啊，唰唰唰 先捞啊， 水上飞似的自己坐着小爬犁就奔了芦苇荡，然后过一会儿唰唰唰 拿着鱼，鲜活的， 嗯， 真凿了冰窟窿现捞的， 哦， 就干这个。 那，现在恐怕不行了吧？ 当然，现在开度假村了，也不这么干了。 啊，哦，我知道您说的那个，您要说岛上，那肯定是那家叫庆阳加勒比的 啊，是 酒店， 是，嗯，人家现在已经包水面了。 哎呦 啊，包水面，人现在不光是有鱼，人家还弄那个河蟹，这， 嗯， 都干这些了。 是， 嗯，啊，所以后来我就说，哎呀，每个成功的人背后都有一片辛酸史。 是是是，嗯，而且这个挣钱渠道也不一样。 嗯， 只能过去吧，大家喜欢说什么呢？嗯，不能说被人伺候着啊，就是说我花了钱呢，尽量你的服务得到位， 嗯， 就是您不能让我自己造冰窟窿吧。 嗯，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说，哎，那个你们这儿有鱼吗？有啊，您想自己捞还是我们给您弄好呢？自己捞多少钱？哦，自己捞贵。您得自己凿窟窿，不过我们都把工具给您弄好了。 嗯， 啊，我自己捞自己，人家体验的是自己捞那过程。 对，体验式度假。 对对。 而且我觉得像白洋淀那一带，尤其这几年的话，旅游做的还真是挺不错的。 嗯， 去了那儿吃，这鱼有好多种，各种小杂鱼，我觉得他们就包括那种他们叫所谓的那个叫。大翅包，他说里头那个相对来说那个东西多，但是其实我觉得挺好吃的， 挺好吃 啊。还有那边的白条，还有包括他们的做的那种藕尖儿，它不是藕，是藕的叶那尖儿，还有藕那梗的那个位置，哎，我觉得都挺好吃。还有包括他们所谓的那个水老虎，其实就是蜻蜓软，这， 嗯， 我觉得反正味儿也还可以，有点跟炸虾味儿一样。 哎，聊题外话，可逗了，就那时候朝东就跟我说。说那个，他问，说维子，你去过白洋淀吗？我说我去过。说，哎，那个晚上在那儿住过吗？我说还真没在那儿住过。说得，哎，下次你应该在那边感受一下，住住。哎，我说有什么有意思？说在那边是那样，就是人家都跟我说，夏天去的时候注意蚊子。 对。 后来说蚊子这么厉害呢？说那边的蚊子可局气了。说啊，特局气吗？他说特局气。一般我们晚上，夏天嘛热， 嗯， 我们要在水边上吃个鱼啊什么这那，我们约好了，要不然就八点以前吃，要不就晚上八点以后吃。说那为什么呀？说蚊子一般就八点那点儿叮，只要过那点儿，蚊子撤了，你就可劲儿在那儿吃，一个包没有。啊，我说太局气了，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假的。 我有一种感觉啊，就是我们老家也是保定地区的，那边有一个塘河。我曾经回老家的时候，第一天晚上住的时候，一晚上当时数了一下，30个包，就咬了30包地儿。第二天跟当地的小孩就去河里游泳去了，游了一天，然后那个河水全都是浑黄的，那黄色的那种沙土特别淡，晚上一只蚊子都没有咬我。我觉得他可能跟当地的人可能也有关系，咱们外面的人来他容易咬，可能味儿不一样。 是是。哎呀，来新货了。 是， 哎呀，好，再来看看这个，有好多朋友因为到了春节天冷都想去泡温泉， 嗯， 但是每个人需求不太一样， 嗯， 这俩肯定不能推荐同一个地儿，所以呢咱们分着问啊。 好， 先问人多的吧。刘说了，我们公司要组织泡温泉，大约40多个人吧，每人人均消费200块钱左右，有合适的吗？ 所以这个朋友呢，我不知道他说的200块钱含不含餐，含不含住。如果纯温泉，200块钱肯定是够了， 足够了。 好的呢，可能应该在200多，但是便宜的可能基本上在100块钱左右。所以纯温泉这没问题，哪儿几乎都差不多，都可以够。但是他如果要说含上餐，可能就不太容易了，因为现在餐基本上60到80以上，如果要是好的度假村4星以上的，基本上都在1500-1600以上一桌，也就一个人就160了。你再加上温泉，肯定就夸就超了。我说的所有说的这些都是不含住，住的话也是，就是如果要是3星以内的这种温泉度假村，基本上在280到380之间。如果要是达到了4-5星以上的温泉度假村，那可能600、800、1000、2000，甚至更高都有。所以说，您可以根据他这个，您这200是哪个范围？如果只是温泉，那我觉得大温泉还可以。 嗯 啊，如果含别的，就稍微的低点。 我觉得公司组织的，总不能泡完就分手吧？对不对？泡完哎，走了啊，再见各位啊！想吃饭的自己， 你的意思，公司全是水上项目？ 也有可能是抽奖 啊， 摇摇晚上的饭票，对不对？你泡完了，哎，泡着来摇奖，哎。 有抽中的晚上吃饭啊，抽不中的再见啊，再见啊，明天再说， 耗一宿。 我们那时候办对这种抽奖的事儿经常干啊，但是不能不住。我们一般都是菜，就例如这一桌子，您可能抽中了，给你加一个什么特色的什么什么大菜啊，有这种可能性比较多。 行，好玩， 不让住这事儿受不了，这个肯定是 这样。您再把您的那个需求提的稍微仔细点，好不好？我们先回答一下岁辰的问题，他呢就是想人少一点。而且是春节期间在北京周边找一个好一点的温泉泡。 不好 找。这就是个问题。好就是意味着人绝对不少。它一定是这样。 找一个容积率低的。 就是说这本身这家度假村少。 本身就是人少，它本身那坑设置的就少， 那就 客房也少。 那就一定高端。 对，高端不怕，他没说多少钱。 但是你说温泉底，就是说本身这个客房少，可能有，例如像古北水镇那边的有几家他们的，但是那个费用非常高， 对， 而且出来以后镇里头人不会太少，剩下的一些度假村呢，我们说就稍微远一点，可能会少一点。刚才我提到的像那个霸州的日月潭温泉，还有明汤啊，或者这种地儿，有可能春节稍微少一点，和玫瑰庄园之类的，但是你要温泉区，就公共温泉区，人都不会太少， 但我觉得就是古北水镇挺好的，虽然贵啊，虽然贵啊，您就住个一两天，得四五千块钱拿下了吧？ 四五千应该差不多了， 拿下了，没问题。而且呢， 他们家底座主， 就是为什么推荐在那里边？因为它首先是在古北水镇里边 啊、 就是您早上起来，晚上的或者稍晚一点拉个碗啊，您逛逛它那个早上起来的古北水镇和晚上的古北水镇还挺漂亮的。 对。 那时候的人基本上也都走了，因为它里边啊酒店就那么一些，你要是全是酒店的那帮人在那古镇里边， 对， 其实 人就少了， 人少多了， 对， 所以还挺好玩的。 尤其是晚上的话，能看看灯光秀，还挺特点的。 而且他们那边设施啊各方面来讲都还是比较这个新的，而且也比较齐备，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好的，但是人均肯定会非常高啊。 对， 就是比较好的那个酒店大概得2000多3000就已经很好了，然后呢您还得提前订，还不一定能订着春节期间的。 对， 没错。 我特想借鉴一下，就比如说咱家孩子就马上，这不是要放寒假了吗？ 对， 你打算怎么安排孩子的寒假业余生活？ 对于我来说呀，因为北京周边如果要是长线，那我得提前设计。北京周边我从来不会提前安排， 都是随机的， 我是随机的。而且的话，我可能更愿意带我们家孩子去看看一些古村啊、古城啊，就这种。而且我很少说是在郊区，你说100多公里之内我住，我基本上都不住 啊。对， 虽然这些度假村我都很熟啊，但是我对住这个东西不感兴趣，我更愿意看看，例如刚才说的像那种庙会啊，或者说是那连巧饭呀、啊，或者看这些中翻啊，这种表演，我觉得更有意思。我带我们家孩子都去过， 哎，多好！哎，你小时候就是这么玩出来的，是吗？刚不还说到学习的事儿，你是属于那种玩还不耽误学的呢，还是全耽误了？ 全耽误。 非常好，非常好啊！ 你呢？你是不耽误？ 但我当然没耽误了。 哎呦， 我偏科。 哦，偏的厉害。 我偏的厉害，真的。就是数理化老师恨我恨的牙根痒痒，语文老师喜欢的我喜欢的牙根痒痒，就这样，完全不一样。 那我这些都偏了，我就是生物好。 哦， 别的不行， 哎呀， 纯好玩了。 好吧， 咱仨可能凑一块儿能三国鼎立一下。来，先进一条广告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有好多朋友也给我们推荐啊，说去哪玩比较好。比如说吴玲说了，说强烈推荐各位去正定玩，春节的时候特别好玩，而且好吃，还不太远。哦，那倒是，我每次开车的时候都路过正定，而且对正定的唯一印象就是咱们国乒的训练基地在正定，其他的不太了解。刚刚在网上查了一下，确实还挺热闹的。说人家那个年就是年货大集，从腊月十八就已经开始了，也是在人家正定，应该是那边的市区啊，还是县城区啊，反正一个主干道里边就开始有了。而且看了一下，这个过年期间也会有好多的安排。但是具体我没去过那边过年啊，因为我觉得去正定过年就跟去我们家过年差不多， 因为没多远了。 对，就是而且就是逛的那个集啊，那个感觉 样子 一 样 一样， 都一样。 包括咱们今天不是说京津冀嘛，可能北京和天津会比较特别一些，但是河北河南可能他们的 有很多东西通。 对，尤其你到的乡村里边可能都差不多。 对，卫东说，大前年我在山西的左权县的农村里过的正月十五，晚上家家户户在院子里用这个煤堆了一个一人高的垛子，然后点着了，说给他起名叫棒槌火，说有在那儿耍龙灯的、舞狮子的，挨家挨户在门口起舞。然后呢，屋里的主人给钱，谁家给的钱多，就在谁家门口舞的时间长，哇、可难忘了，就觉得特热闹，真好。 现在有好多京郊的这种短村，也其实学这些东西，尤其是类似于民宿那一类的，像隐居乡里，他们就设计一种什么呀，就是蒸花馍，就是像那种山西或者河北啊，其实老家都有，我们小时候也都是，就是像例如我们最简单的是做那个刺猬的，就拿小剪子把那馒头上啪一搅，就成小刺猬了。特别可爱，还有像炸花果子，还有就这种，这是河北的老家的一种做法，我就特别爱吃。他们是拿什么呀？就是拿柿子，冻柿子化了以后，那柿子水，然后跟面和在一块儿，它就成红色的了。 对， 然后旁边呢是白面，就都是一种细长条，然后拿筷子夹，能夹成各种各样的花儿，特别漂亮。哎，然后一炸，这一冬天。都能吃，特别好吃，还挺甜。 没吃过。 是，我就见过，也没吃过。 哪天应该尝尝，对，应该做起来反正稍微复杂点。然后有的人又喜欢要甜点的话，再加点红糖，就是一般都是过年或者过去祭祀的时候，有时候都会用插上这个东西。 要不说现在这度假村火呢，人家确实这意识也跟得上。 对， 是吧？到过年有过年的那种玩法。其实北京的度假村来讲啊，或者说叫农家乐不太合适啊，就是民宿吧。 对， 这些民宿到了冬天其实是 淡季， 特别淡的淡季。从景色上来说，因为北京不像这个南方，对吧？南方它至少都绿的东西都还绿着，甚至人家今年还有雪，对不对？人家坐在这个民宿里边就能看见雪景，多美。但是在北京可能除了下场雪之后您能看看雪之外，其他的看不着，水又比较少。 是 但是它就能够通过这些文化的东西把你吸引过去，有点那种年味儿。 对，就是现在，就是因为过去老农村的话，就好多那种习俗，现在咱们都没有了。就除了去那个老人家那边拜拜年，剩下的就没事了。但是像其实过去的话，例如像那个怀柔还有一家叫逸云的有一个民宿，他们也是什么贴窗，就是那个贴窗花， 窗花 拿剪纸然后剪完了然后自己的贴啊，然后就是让你有一个过年的这种感觉。就像你说，要么冬天的话村里头是很萧杀的，它没有那种好多好玩的东西了，没有了，所以你把这年味儿要做足了。 是， 对。 说起这有一特有意思的事儿，我那时候上高中，我带着我高中最好的一个朋友，我们俩说，哎，你过年去哪儿？他说没什么事儿。我说要不这样吧，我初三回我们老家，你一块儿跟我回老家吧。我说行，反正闲着也闲着，跟我回老家了。我们老家有一习俗啊，逢长辈就得跪着磕头。我们俩是平辈儿啊，我一弄，哟，二爷，来跪，啪啪，从。走了大概也就400多米嘛，我磕了十几个头，然后不，我不去了，我走了。在我这过年呢，磕了半天，我说你还拿红包了？你们这儿给的太少，5毛5毛的给呀。 哎，真的给的就是五毛钱，头都快磕破，他再也不跟我们去了。那时候城里边好像这种的就慢慢的少了，但是在农村还有，而且我在农村呢又属于辈儿比较低的， 对， 看着一个其实人家可能那时候也就三四十岁，但是我就得叫老爷的那种，就比爷爷还爷爷的叔叔，就那种辈儿了，我就得给人家磕头，而且双腿跪那儿磕头。 哎呀， 哎，我那同学说，哎呦，你们老家我是再也不去了啊！但是最后我请他吃的饭还是不错。 哎呀，一看就你们同学没经验， 是 以后有经验了自己带一垫儿。好，开始吧。好，来着， 先等一个护腿。 哎，先带一垫儿，这多合适。 还是红包太小， 就跟我嫂子似的。我嫂子，要不我就说啊，现在的孩子其实真是应该有这样的体验生活的方式，倒并不是说啊，你得有农村的亲戚啊朋友，不是那个意思。 嗯， 但是至少比如说去了农家乐呀，或者说在人家那儿能够住一宿啊，要感受人家那儿的生活。 是， 我真觉得是那样的生活才是生活。你比如说像我嫂子就跟我说，她说她最怕的是什么？后来我说我猜不出来。后来我哥跟我说，你嫂子最怕的是鸡。啊，我说为什么呀？我说鸡你有什么可怕的？说因为就是小的时候，那个我嫂子他爸跟他说，去鸡窝里拿蛋。 嗯， 他去鸡窝拿蛋去了。哇，鸡满院子追的，哎呦，好这多的哟！打那以后，特别怕，所以但凡一说拿鸡蛋的事儿，不参与，完全不参与。 现在的话，很多农庄都专门有这么一项目， 你看 带孩子们去鸡窝里捡鸡蛋去， 多好啊！ 嗯、 真是 都带着温度的， 对吧？ 嗯， 哎，挺好啊！再来看一下，卡卡说了，说推荐一个带着适合六岁的孩子，我要出北京的温泉度假村，他们的假期呢比较长，可以一直放到十五呢，能错开春节的假期玩去，就不在北京。 嗯，我觉得这个朋友，反正我觉得选择的非常非常对。你要过了春节以后，相对来说人要少得多，而且的话，单位的会基本上就结束了，所以说房呢相对来说好定一些、 嗯， 价格也会便宜一些。 嗯、 如果要是说，嗯，北京周边的话，温泉的话，出了北京，嗯，我分几个方向吧。刚才说的，例如从西北方向走的话，一个是怀来有很多家温泉度假村，然后再有的话奔那个张家口那个，是那个。就崇礼那个方向，赤城的温泉，然后它的温泉也比较不错，这是西北方向。如果要是奔南的话，就刚才说了，从固安，例如固安建国，例如霸州，例如白洋淀，包括那个庆阳加勒比那岛上也是有温泉的度假村，就这一条一直奔南都会有。如果往东那边走的话，例如天津的东里湖恒大温泉度假村，还有塘沽的龙达生态温泉度假村，这也都还不错。如果再奔东北方向，就奔承德了。承德再往和内蒙交界，我觉得有几个，就是那个叫七家镇的那地方，有很多个温泉度假村，便宜的一间房200来块钱就能给你带私汤。如果要是好点的，那边也有能达到四五星的酒店，例如那个风水湾温泉度假村，也都不错。所以这北京周边其实你都可以去，你可以设计成两三天的都行。 嗯，好吧，啊，今天呢有好多朋友都在说，哟，节目太好了，回来可以推送吗？没问题，关注我们的推送就可以了。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许个新年愿望吧，万一实现了呢？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这个简单，现在就帮你实现。即日起购全新途观 L， 享6000元置换补贴，首付50%，还可享2年零利率。世界再大，它陪你如愿抵达。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如你所愿，大有可享。上汽大众400820-1111。上汽大众旗舰座驾辉昂，尊享头等舱级座乘体验，

如果是，但是我是从，我知道他们都是从西安，然后穿秦岭，然后到重庆的。在重庆那个位置呢，我也是我在重庆自驾走的，我选择那条路我特别喜欢，是走一个乌江。 啊、哦，乌江，然后去武隆是吧？ 对，武隆。一直到贡滩，到贵州边界， 嗯， 那我觉得沿途的那个村寨都特别的美， 嗯， 就是贡滩是后来开发的，但是沿途还有好多那种小村寨，尤其是我觉得到了芙蓉江那个位置，然后那个绿色的那个水特别绿，然后河边的话虾呀鱼啊就在你脚底下来回的游，而且有那各种鹭鸟就在你身边飞来飞去，当地村民的话养的那个叫牙蜂嘛，就那崖壁上的那个蜂，蜜蜂的蜜，还有他们养的那些猪啊，还种的橘子，房前屋后。然后他们自己做的那个鱼我觉得都特别的好吃，然后那条线我觉得特别的经典，如果他自驾我特别建议他走一下这个乌江沿线，而且呢也能去了那个著名的那个天坑啊啊，这些都能够到， 然后最后到五 A 级景区。 嗯，是，而且呢我还有一个要重庆的话有一个叫蜀山茶海的地儿我也特喜欢，然后那地儿本身就是这种竹林的感觉很好，而且我最爱吃的它的是全竹宴， 嚯、 哦，啊， 里全是各种竹笋， 跟竹子相关的。其实，竹子的东西并不是很多，就跟竹子相关的一种菌类。哎，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吃，竹笋呀，什么竹蛋呀，竹什么竹胎什么的，有好多种说法。做的不同样的菜，如果要去重庆，一定去尝尝。 真是、 嗯、全竹宴， 真的，我就对，比如说，四川， 嗯， 云南，贵州，广西，就这样的地儿。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从骨子里就觉得，哎呀，好喜欢这些地方，真的特别好。 嗯、 然后像陕西，我就觉得有很多地方跟北京很像、 嗯， 所以就自然的就觉得有一种亲近感。我只是这种感觉。 嗯、 四川呢，就是重庆我没去过，特别想去。 嗯、 包括人都说到重庆泡温泉啦， 嗯、 我天哪！后来他们就跟我说，在重庆泡温泉是一个什么感受什么的，哎呀，可想去了。 嗯，一般伟人都喜欢山。 啊，我准备搬到香山去。 嗯，八宝山也行。这个李想说了啊，我想带着一家子去泡一个私汤，上有70岁的爷爷，下有2岁的小女儿，能推荐一下除了北京，哦，也是出了北京哈。出了北京泡私汤的好地方吗？类似于就像北京怡泉的那种小院，最好能有麻将桌。 如果北京周边的话，私汤相对来说少一点，但是我刚才提到了霸州的玫瑰庄园，它是有私汤的，而且它有那种竹院，竹就是那个竹那个木屋别墅似的，有一室一厅带一个小那个温泉池的，有2室的，有3室的，所以你要几家人就可以。如果要是那种3室的房间里是就是带麻将机了，你就可以在家里头有几家就可以泡着温泉打麻将了，这就可以。 哎呀，真好。主动输老爷子一点点钱啊，主动输，但是还不能让他发现是主动输的，低了了也得说，哎，哎，怎么多了一张牌？啊，要表演的很像。 你老输，人家老爷子不喜欢跟你打了，没有挑战性。当然，输是要有技巧的啊。原来我跟我丈母，这不能叫丈母娘。不是 岳父 不是丈母弟岳父， 嗯， 跟我岳父打麻将的时候，哎呦，就是为难死我了。我岳父不太会打，而且呢， 是一般不会打的 手都壮啊， 对， 他手又不壮。 嗯，哎呀， 我 哎呀，终于遇到个正常的。 我这打了几圈，基本上把把上来就是上来就落听， 哎呦， 就属于这种牌， 哎呦， 哎呦，闷的我哟，而且我就一直喂牌，一直喂牌。但是我们那儿有一规矩吧，不能吃，只能碰。他吧又是觉得拿着没用的牌他就扔出去了，老凑不了对儿。哎呦，这急得我呀，就有一次他想，就是他有好多对儿，应该是啪碰了好多，我说哎呦，这单调怎么也能赢了吧，就一直往他上面打，最后我岳母赢了，他没有。 没事，东边不亮西边亮，这也行。不过就再次提醒你，真的这次回去的时候跟你爸说说，好好看看说明书 啊， 要把麻将机调一下。 哦， 这要调一下， 不知道这能调啊？ 哎，说明书上会有，调一下。调完了以后，比如说，好，哎，丈母爹坐对尖儿，好，调一下， 调完了以后，他抓的牌全是双胞胎。 这个我丈母爹没在我们家打过，我们家那麻将机应该是调过的，我在我们家没赢过。 就坐哪儿都赢不了、原来是这样的问题。 好，这个无忧无虑也说了，特别谢谢您的解答。然后您刚刚说的那个路线能不能推送一下，这个这样吧，等到下周的时候我们让编辑整理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比如说有温泉， 对， 还有呢就是 集市 大集， 对 啊，包括还有就是可能一些外面的，比如说重庆啊，刚刚还有朋友问的镇江的一个自驾的路线啊，等等等等的，包括这些路线我们都会集结成一个微信文章，在下周的时候推送给您。最后呢，咱们在最后一段时间了，我觉得基本上有年味儿的咱聊的差不多， 还应该还有一些， 还有 一些的话，就是其实春节的话庙会还比较多，但是庙会的话除了咱们市里的庙会，郊区其实也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庙会。我觉得是一，例如像潭柘寺，潭柘寺的那个祈福庙会，我觉得好多人都愿意去，而且那条线上的话，还有像石花洞啊，还有像那边的那个那几个景区，反正都在10，它属于108国道上，像圣莲山那边，而且他们有一些例如包饺子呀，例如有一些那个雪上的一些项目，都是串着潭柘寺一条线上，再有的话还有一个叫怀柔的红螺寺，以前我每年初一都会去，然后它也是那个大家都要想烧头香嘛，也是，而且这边有些什么小糖人啊，还有好多那个孩子们喜欢的像打金钱眼什么的那个玩的这些东西，这个也特别多。但是提醒就是大家，所有像这两个庙会的话，也同样，我觉得就别早去，再早都早不过人家。 对， 要不然就下午去。 对， 因为上午去真是那条路上可能会堵， 是 啊，我建议啊，包括像八大处的这个庙会也一样，它可能连五环你都下不去了，都堵成这个样子，啊，所以但是你可以挑日子，例如或者挑下午的时间，你可以再过去。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现在郊区的话还有好多的话，这些度假村里头策划的一些跟这个春节相关的活动，例如像那个崇礼的蜜苑云顶滑雪。这个度假村，你除了滑雪以外，它也是设计了跟好多孩子跟的像活动，而有聚会的，例如包饺子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大家一起亲手动，这个有。还有像那个第一城，天下第一城，他们也会做这种年活动，而且他们做的可能更多，例如他们有马戏，就是这些老人可能会特别喜欢，而且的话，他也是把做一些孩子相关的互动的一些东西在里头，让你那两天的话，不只是能看庙会，还能让孩子们参与，这种的话，我觉得也挺多。其实我觉得北京春节想出去玩的话，可选的还是挺多的， 是， 而且这种地儿没有温泉的话，相对来说好订房，相对来说， 对， 现在温泉是最火的， 这反正就是在北京周边呀，春节期间您想玩的，要不就是泡汤，要不就是玩点民俗的， 对 这些东西，对，我觉得就这些咱们可能聊的差不多了， 对， 但是我觉得咱可以把网再收一收，就是。也别撒那么大了，因为有很多啊，比如说啊，要是哪天我岳父岳母包括父母要来北京找我们过年了，我要出去给他们找一小院去，他们非骂我不行，嘿，我刚从小院出来又让我进小院了，是吧，他体验的可能差不多，所以他其实更想的是在北京市内体验一下北京市里边这个过年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应该都是在北京过的年吧， 对， 春哥是不是可能出去跑的会多一些，还是可能外边人有点多，我就也在室内了？ 不管怎么说吧，土生土长嘛，在北京的话相对来说过年时间要很多， 对， 然后有一两年可能会出去， 哦， 但基本上说实在的，春节的话哪儿都人多，要是如果说外地人来的话，我觉得庙会可以看一看， 对， 那几个例如地坛啊、白云观啊，这个是都最有名的，可以吃吃北京的一些特色的小吃， 对， 然后顺便的话，例如去北海滑个冰去， 对， 神山海看看那条街，咱们也转转，哎，这个应该是北京最皇城根的这种特色， 主要还都是以公园的庙会为主， 对 ， 每个庙会是差不多吗？我没逛过， 风格很像， 风 格 都是人多。 对，这个风格保持特好。 哎，那像那些景点呢，比如说像颐和园呢，包括像故宫啊， 像这些景点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安排呢？还是比如说故宫，我到了春节我可能就歇了？ 没有歇，歇是不会歇的 啊、 但是呢，就是说具体什么活动，可能每家和每家不一样，会有跟春节相关的， 嗯、 例如有的可能喜欢。有赏腊梅的， 嗯， 有看菊花的， 嗯， 有看金鱼的， 嗯，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春节的一种气氛， 嗯， 就比如说你可能得到人家的相应的网站上去看一些具体的资料， 嗯、对， 包括比如说他是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日子里头他有限流， 嗯 啊，您得提前在网上预定，就类似这种 是 啊、 嗯， 这个是有的， 啊、 对， 因为我过年的时候没有在北京过过，但是看朋友圈啊， 嗯、 大家都在晒。你能想象吗？啊，这是早上7点钟、8点钟的二环路，哇，一个车都没有，哎呀，特别的爽，我就觉得，哎呀，这种感觉，我说哪年我要体验一下，感觉一下。 他就是没去庙会，去了庙会以后，你能感受到吗？还有2公里都过不去了，真的， 也就是全扎堆儿那儿了。 不是，就是车你都没地儿停啊。 对。 然后你停好了以后，然后你再走过去，再排着队，然后再排队买羊肉串，再排队看什么。哇、哦，真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啊、北京相对来说春节相对来说还是稍微的单调点活动， 是、 哦、大家还是扎堆儿。就刚才我说的，包括像你看耍饭也好看，连挑饭也好、 嗯， 真是提前好几公里，你可能就进不去了。 哦、 啊，相对来说呢，我认为还是少了一些这种特别有特色的活动。 对，对，但是我倒是觉得，就比如说家里的孩子， 嗯， 或者说有从外地来的朋友。可以去庙会去感受一下， 嗯， 因为你就比如说，他是从南方来的，可能南方的朋友他们在过节的时候的吃食或者是小吃跟这边是不太一样的， 对，一定是。 而且说心里话，比如像春哥也好像我也好，很多现在在庙会里卖的有一些小吃，我们也很少吃， 嗯， 所以正好去那儿，如果要是。面茶也好还是什么呀，热乎的就可以感受一下、 嗯、是， 当然前提条件是那天的天儿相对还好一点、 嗯、 我觉得就好、 嗯、 就怕刮大风啊特别冷啊，我天哪、 嗯、 那就相对比较受罪，而且再其次有一些活动可能专门只有在这种特定的时候才能够看到、 嗯、 你比如说类似于像皮影戏， 嗯， 那你想平时都是皮影戏你能到哪儿看， 嗯， 很少，然后包括 就庙会也能看得着， 当然了， 哦、 会有。然后 是拉洋片， 对拉洋片的、 嗯， 然后双簧或者类似这些，他、 哦、 在现场都会有。 哦， 所以就这些其实是具有当地特色的， 嗯、 而且呢，就是春哥在今天节目当中他没具体说，其实我倒是觉得，比如说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天津感受一下。 嗯， 因为天津我觉得到过春节的时候，应该味道也不一样。 对， 而且对呀、啊，包括到那边吃饭，我觉得， 嗯， 也挺好的。 嗯，那倒是， 对吧？ 对 对， 就在那边又吃了饭，然后呢，你还能感受有很多跟北京不太一样的一些风俗。 对 对对、 嗯， 逛逛街也好，还是什么样，我觉得也不错， 对、 嗯，也挺好的。 嗯， 而且离北京又比较近。 对，开车也就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对呀、啊，对、啊， 那边的好酒店也特别多。 对、 啊。 对，其实今天咱们一直说京津冀哈，就是跨着边的还有我们豫呢哈， 对， 河南， 真的真的就是大家如果比如说您别就是大年三十初一什么的那票不好买啊，但是您比如说我可能初三亲戚逛的差不多了、 嗯、 我可能大多数的亲戚朋友基本上都走动完了，或者我们以团拜的形式就已经逛完了、 嗯、 初三我没什么事儿，您可以初三买张火车票绝对好买，初三到那个郑州也好，开封也好，或者是安阳吧，安阳差一点，没有那么热闹，新乡也还凑合吧，但没有郑州和开封那么热闹。 嗯， 建议大家如果想要体验一下那种就是过去的河南的那种过年的感觉，就去开封，因为开封整个它那个城市的古城保护还不错。那时候说开封最难的就是修路嘛，它所有的道只能按着羊肠小道那么修，为什么呢？全是古建，就是你一直穿半天，你绕了半个城出去，可能一百米的距离，你可能得绕出400-500米去。 嚯、 哦，全是古建，就是这棵树也是古的，这个房子也是古的，所以它整个城区虽然看着破啊，但是有过去那个城市的样子， 有 历史感。 对对对，原来我特不喜欢那个城市，我就觉得哎呦忒破了，但是现在可能是在这种就是大都市待久了，回去看觉得还挺有味儿的， 是 有很多就是小时候的那种房子，包括写的那个墙上写的那大字儿啊什么的，在那边都还有，包括现在它还有一些新的，像那个在那个就是大唐芙蓉园，不是那是西安的，有一个什么园来着，清明上河园， 那里边在过年期间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那个可能就有点类似于像咱们的这个北京的一些那个这个公园里边的庙会啊，有点像，但是呢你会体验的不一样。就咱们就拿吃的来讲，您吃的肯定不一样。还有就是晚上的那个夜市照常出，我是在前年的时候去过一次，我就是想去看看春节期间它开不开，结果真开，走的人不多，非常少，而且呢基本上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小吃都还在那儿，反而那些外地的那些小吃就没了。 哦， 人家可能回家过年去了，反而就是当地的一些小吃全出来了，而且呢特别集中。 哎，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 真的。 因为北京的话，像因为人太多了，你订房也好，度假也好，其实都挺贵的。你要往南方走也挺贵的，人也多。 嗯， 但是河南是中原大地，这历史文化这些太丰富了。在北京的话，但凡有点古老的建筑、古老的房子，基本上圈一圈就可以收钱了，基本上都是这样。但是在河南那边，像您说的这个，都可能就是家里的生活的就这样。 对， 所以他你眼看着东西，所有的东西这些古迹都不用花钱呀、啊， 是， 多幸福啊！ 对，而且就是如果。您要是时间充裕的话哈，比如说您要开车过去的话，您可以开车随便找一小乡村，或者说您提前上网搜一搜，甭管就河南的那些城市下设的比较大一点的县，都会有我说的那种庙会，就是极多人，特别多人，就是那种挤是你想象不到的，但是热闹，就是在过年的这个时候，天特别冷的时候，挤着才热闹。就特别的舒服，而且他有那种就我说的带着大头娃娃也好啊，套一小毛驴也好啊、什么的，他有这种庙会，就是也不收费，你就跟着他走就行了， 对， 特别有意思，而且时间也不会很长，尤其现在这个铁路修的那么好， 对， 您直接一下扎过去3个小时。6个小时打来回了，你想非常非常好。 而且像这种地儿，往往即使到了4-5星级酒店也很便宜， 很便宜， 可能200-300块钱就搞定。 对，而且过年，尤其春节期间，对于那个地方的一些酒店来讲，它是相对的淡季。 嗯， 就可能饭馆您会难订一些，但酒店相对还是不错的，所以可以建议大家也去那边转一转啊。来，我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他有些瑟瑟发抖，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2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剩最后一点的时间了啊！ 哎、最后这点时间，咱聊点咱们都比较喜欢的呗。 啥呀？ 关于放鞭炮的，当然，北京城里头就现在肯定是有相应的一些规定啊， 对， 咱们得按照这个规定，哪儿可以放，哪儿可以不放的。 嗯， 但是就比如说北京周边的，比如春哥，你知道不知道？就比如说，哎，这个地方可能有专门统一放的，或者什么的，这类似这个，能有吗？ 统一放的，我觉得好多。这种大的那个，有时候度假村里头外就是属于外地的度假村，他们有时候会放一些这些，还有包括一些，包括禹县那边有时候他们也会放，但是有多大规模不好说这事儿。就反正我觉得我们小时候，例如最喜欢的干嘛呀？就是因为没钱， 又来了一个一个小鞭儿放。 我们就是因为放完了以后还得去外面去捡去， 对，这自己弄呲花， 对啊，那叫什么呲花加大炮 啊，对，好。 如果要是去外地的话，反正我觉得没有说现在整个广场上一块放的，我觉得现在很难看得见，但是自己放肯定是没问题的。 对，放炮啊，一定就是最好往，但是这事儿也不太正好这么说啊，因为呢天干物燥，万一这雪没下来呢，可能您在山区里边放会有一定的危险， 这个非常的危险。 对， 如果没下雪的话，这个特别干燥，沾火就着，这基本上是。 所以您别随便找一地儿，如果比如说您可能是在山里边找了一个度假村啊也好，他们有那种大广场， 您在广场里边放都没问题，但是千万别自己找一地儿就啪啪啪放了。如果各位这个春节有炮的话啊，欢迎拉着去我们家放，我们家有最大一地儿啊。 哎，最后你说说小松松这个 啊。哦，说了，说他们打算过年回奶奶家，奶奶家是南阳的啊。因为带宝宝自驾，所以回的时候呢，打算在开封停上那么半天或者一个晚上。您说一下那个夜市的位置，就鼓楼夜市啊，就在开封的鼓楼夜市。开封没有多少夜市啊，真正形成规模的就是那个夜市，所有开封人基本上都知道，甚至很多河南人基本上都知道，因为开封夜市在河南太过有名了。原来嘛，就我们觉得没什么，就是因为它的东西吧，说好吃不好吃，而且呢说河南的也不是一定河南的，但是现在慢慢来讲啊，尤其春节的时候，我觉得它那个河南味道还是蛮足的，而且呢也算是就在市区里边，您想它是古城鼓楼夜市嘛，就在市区里边，离这个市区市中心也讲不是特别的远，您随便一搜就鼓楼，您一搜鼓楼就没问题了啊。好嘞，希望您这个在那边玩的愉快啊。另外呢，开封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小吃食，叫做羊双肠，一定要去尝一尝，非常好吃啊。有一家叫姓红啊还是姓张啊，我具体忘了，而应该是这两家都还不错啊，您可以去尝。 这俩字加起来是一人名儿。 好吧啊，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您的一些分享，也谢谢京郊王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解答和分享，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17点再见了。 因为你的真心，我失败了不会灰心，我因为你，因为爱坚强我自己，用一粒勇气耐心等候了多年，你给我的信心坚定我的方向，我的退缩放弃你一次又一次承受打击，你因为我因为爱坚强你自己，也是就因为这样我们会更珍惜自己，经过了过去的疼痛更明白如何继续，也是就因为这样我们会更珍惜自己，因为是爱，因为真心，因为未来的日子没有你陪我患难的也是你，开心时一同欢笑，受伤时携手共度，每一个今天雨天有你，夜里晴雨的也是你，成功时一同享有，试一试我们坦然去面对，只因为有了爱，有了欢笑，受伤时携手共度。